没有方向，迷乱在狂想的路上，夜难我长，足够我把每一盏灯都点亮，守在门旁，关上我最美 唐代的贞观之治虽然只持续了23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篇章之一。这是一段神奇的岁月，不仅仅留下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警世名言，还书写了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玉的传奇。2006年，香港著名歌手张学友演唱了电视剧《贞观之治》的主题歌片尾曲，送上这首理想国。 如果生命的主角并不是我，这一生也许匆匆走过，也不必去想太多。如果我没有想过为谁而活，岁月只会消磨梦，总不会结果。如果你儿的尊严是为了我，哪怕你说的是我的错，我也不要你折磨。如果温暖跟成分会演成祸，除非不能解脱，我最爱是平和。但我到底是我，坚守我的承诺，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看我将怎么做。看这锦绣山河给我已经太多，让我坚信坚毅这土地建成理想国。如果你儿的尊严是为了我，哪怕你说是我的错，我也不要你折磨。如果温暖跟振奋会演成祸，除非不能解脱，我最爱是平和。但我到底是我，坚守我的承诺，看我将怎么做。看这锦绣山河给我已经太多，让我坚信坚毅把这土地建成理想国。从历史中学每一个，到今天该如何，过去的事不能再从头，如果未来却不能错。 阳光，让我渐渐牵一把这土地，见证你向光。 在张纪中担任制片人的多部武侠电视剧中，都能看到港台歌手的身影。从王菲到许茹芸，许多歌手参与到这些武侠电视剧的制作中。其中孙楠、许茹芸演唱的《真情真美》正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歌。 真情真美，真如一池春水，风吹点点涟漪，熟悉之入味， 痴心无罪，付出没有不对，就算一生一世从此相依相随， 不必在乎是谁反转是是非非，把前尘作白纸，写上轮回。 我们都愿意给，只要爱的纯粹，就算有苦有累，我们一起去背。 在乎是谁反转是是非非，把前尘作白纸，写上无怨无悔。 我们都愿意给，只要爱的纯粹，就算 以台湾漫画家朱德庸的同名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粉红女郎》曾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这部电视剧通过轻松搞笑的情节表现了都市男女情感生活。台湾演员刘若英在剧中一改往日形象，出演了一位另类的结婚狂。来听刘若英、黑人等演唱的主题歌《大家来恋爱》。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秒有感觉， 拥抱一下就胜过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着心愿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了笑话都能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聊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 You talking a mess, huh? Well, why you dreaming about love, huh? Why can't you just let it go? Just don't say no, give it to me now, mama. So you must be dreaming. If you think of this so runny, so you better stop dreaming. Don't even keep up this game. It's like round and round, but here we go. You be like, is this really true? I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you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feel oh so good. So just know, don't fight the feeling, wouldn't stop thinking, cool, cool, cool. Yeah.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要这秒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胜过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着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了笑话都会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聊起来，一恋爱我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宋祖英演唱的《盛开的牡丹》。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悠悠琴声飘过我的家，已是天上飞雨花，谁能听清风儿在说话，多少人间故事留下，偏向出自心中的人家，花开世界满天下，轻轻闭上双眼，深深地祝愿，醉人芬芳飘。